的阴影，逃过命运。留下一个迷惘又可以骄傲的心，用高贵的姿势穿过人群。你像一个孩子捧着虔诚的心，用斑驳的衣 me wanna come and taste it into the night, into the wild. Can I get hunger and I and chase it? I know I had to let you go. But

上，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，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 换你御寒的袄， 怨自己骄，有我胜负寂寥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烟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长路，知多少是否曾曾人未曾年少，往事让看破尘嚣，

啊归去，啊归去，耳边驼铃又响起，谁在远方呼唤，啊归去，啊归去，山枣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，一天一天又一天，驼铃声声呼唤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归乡路在何方？ 松开时间的绳索。

似四目相对啊。

期太长，我可否能多亲你温柔的故乡？是全部都花光，红豆熬的蓝，不让我爬醒来时忍不住慌张。来日等不过方长，可你的假期太长，我可否能多亲你温柔的故乡？是全部都花光，红豆熬的蓝，不让我爬醒来时忍不住慌张。 想 想与你永远平 经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 say baby good night only

下的是个电台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。如果再见你，又是怎样的情景？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？ 界。越过水流蜿蜒，越过山峦重叠，与你说剩下的一点。盘旋而落的红叶，若隐若现，轻轻散在你面前，一片又一片，一片喧嚣与间。 秒摸着我心目中期盼的向往，深